听得见。2018年，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 关云长，知心入血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我看着刘峰的照片，为自己流不出眼泪而焦虑。其实小曼也没有哭，也许她的眼泪是逆向的流淌，往心的方向。小曼在我身边说起话来，话是重要的，不过有些上年纪女人的絮叨。当年她的精神失常，不单单是被当英模的压力诱发，在那之前他就有点神志恍惚。仗刚打起来，野战医院包扎所开进一所中学的时候，第二天清早推开楼上的窗，看见操场成了停尸场。小曼就是站在窗前向操场呆望的那个女护士，她站了多久，望了多久，不记得了。直到护士长让小曼去看看，万一还有活着的。小曼在停尸场上慢慢走动，不愿从躺着的身体上跨越，就得不时地绕个大弯子。没风，气压很低，血的气味是最低的云层下的云，带着微微的温热，伸手可触。小曼这才知道，满满躺了一个操场的士兵是那个军的，刘峰那个军。再走慢点，万一还有活的，万一活着的是刘峰。小曼侧过脸来看我，穗子啊，当时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，一个个对号的，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，我就怕得要死。打开袋子，看一下他的脸。小曼的神智是那个时候开始恍惚的。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，满腹心事往城县不断往外扯。小曼住精神病院的3年，看望她的一共有5人次，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小曼的。第一是他母亲， 他转到歌乐山，母亲又去探望小曼一次，因此母亲一个人算两人次。第二次母亲探望的时候，小曼药物反应严重，临床记录说他拒绝让母亲靠近。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，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。最后一人是谁，小曼一直没有搞清，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，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。出院那天，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好给小曼，由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，有政治处主任给他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，最后就是一封信，字迹小曼熟悉，但想不起是谁的。他拆了封口，里面掉出一张两个人的合影，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曼自己。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过他，还带了个照相机跟他照了合影。小曼当时说不出话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么重，连刘峰都认不出来。刘峰信上说他已经接到转业通知，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。趁着刘峰到司令部办事，顺便来看看小曼。上回照的照片洗出来了，小曼照的比刘峰好，但愿小曼看到照片感到满意。信里留下了刘峰母亲的地址。此刻小曼说两次去都错过了。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，但并不是心里没话，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，你一听便明白他那些话攒了多久。我想小曼早就哭够了。他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，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。小曼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，说他出院了，调到54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，谢谢刘峰在他住院时来看望他。刘峰的回信也简短，为小曼的痊愈而感到高兴，更为小曼能继续留在军队而高兴。然后刘峰说到了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，看大门，兼职党支部书记，刚刚结婚，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，业余唱民歌。通了几封信后，刘峰告诉小曼，部队让他回去一趟，给几个被俘战友做善后证人。刘峰也正好想去看看连队阵亡战士的坟，听说陵园刚刚修起来了。小曼给刘峰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，说想和他一起回云南，刘峰同意了，两个人在成都会合。刘峰见到小曼还出来一句笑话，说去那山高水险的地方，两个人三条胳膊打架吃亏小些。他们到达中越边境的时候，抚恤工作组还没有撤，烈士陵园也还没有完全竣工。刘峰买了几瓶当地出产的大曲，还买了萨其马和花生，足足装满了一辆独轮车。他 他们一人推一边车吧，推到了烈士陵园。到了烈士陵园的门口是下午五点，铁栅栏门已经上了锁。他们两个人趴在铁栅栏上，往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石碑上看。刘峰说，小曼，咱俩的命还算大，不然那块碑可能就是我的。小曼说，你旁边那块可能就是我的。回到招待所，开饭的时间过了，他们就在刘峰的房间里喝酒，花生米当菜也当饭，聊到了半夜，聊的都是童年故事，孩提时代，在二十多年后聊，才不显得一味苦楚。倒也有让他们笑出声的事。两个人喝了半茶缸子白干，刘峰对小曼说，哎，别喝了。小曼问，为什么不喝？ 喝酒误事啊。 小曼笑着问，还有什么事可误？刘峰说， 明天还要起早扫墓呢。 这样刘峰站起来，小曼也跟着站起来。站在灵台前，小曼看着刘峰的照片说，刘峰，他才明白呢，他是装糊涂。刘峰明白什么，我也知道。刘峰明白小曼对他那杂七杂八的感情中是有些爱的。在刘峰即将被我们发配到伐木连的前夜，刘峰就明白，但是刘峰不能。一场战争抹杀了多少生命，都没有能够抹除掉他心里的林丁丁。跟小曼如何？那是欺负小曼。刘峰一生不肯欺负任何人。第二天，小曼起床，刘峰不见了，院子里的独轮车也没了。等小曼追出招待所，刘峰已经从烈士陵园回来，给同连队的战友敬了烟和酒。不喝不抽的新兵蛋子敬上了萨其马和花生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我从灵台转过身，脚站疼了，眼光一下给那个红色木头挂箱抓了过去。刘峰最后日子的兴致和喜庆让我感到难过，特别难过。小曼看着红箱子说，啊，那是他给我做的，做了一个月。我老是找钥匙，门钥匙、自行车钥匙，我老找。刘峰让我一进家门就把钥匙放进去。那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，吃几口饭，浑身都汗透。有一天夜里，刘峰睡不着，我问他要不要叫他女儿来。刘峰说还不到时候，再等等。他生病就跟做错事似的，最好谁都别想起他，谁也别看见他。在鸭王吃饭的时候，小曼告诉我，刘峰病危去医院之前，替小曼把大衣柜里面那根杆子换了，因为原先的太细， 多挂几件衣服就给坠弯了。刘峰还帮小曼把浴室的一块活动地砖重新砌平，说不砌早晚会绊小曼一跤，这个年纪摔一跤老五岁。还有冰箱内的灯，一开冰箱在里面摸瞎子那可不成。刘峰把里面的电源修好，现在冰箱里亮堂了。最后躺在病危的急救床上了，刘峰还叮嘱小曼，你还是把那碗扔了吧，用指甲油补的，谁知有没有毒。我问什么碗，小曼说一个装汤的海碗，他们俩一块儿在刘峰山东老家淘来的，碗沿的釉彩磕坏了一块，小曼不舍得扔，刘峰住院前买了一瓶蓝色指甲油给补上了。弥留之际的破碎知觉里，刘峰想到的事中竟然还有这个碗。小曼笑了笑，把我为他卷好的饼放到小盘子里，他心里的酸胀都在那笑里了。我问小曼，小曼说他们俩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关系，那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小曼说客厅里的单人沙发拉开是一张单人床，刘峰来小曼家住就睡客厅，刘峰下海到海南，他们之间一直通信，一年总有十多封信的来往，小曼写的多些，刘峰写的少些。1994年小曼还去海南看过刘峰一次，到海南的第二天，刘峰叫他女朋友帮着打电话招呼订货送货催几笔款，刘峰带小曼玩了几个景点，两个人坐在长椅上乘凉吃麦当劳的汉堡时，刘峰跟小曼说林丁丁从澳洲写过信给他，还寄了一张照片，说是新买了一辆本田轿车，土黄色的，跟澳洲的沙滩似的。刘峰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土黄色的轿车，跟丁丁穿的淡蓝牛仔裙特相配，但土黄色的车毕竟有点另类。刘峰说他没有给小林回信，因为当时正要换住处。我是知道真情的，丁丁的照片和信都是寄给郝淑文的，对土黄色轿车的褒贬也是从郝淑文那里听来的。丁丁从来没有给刘峰写过信寄过照片，刘峰编谎言是因为他的虚荣，他的好胜，他的一厢情愿。刘峰也会为一份虚荣撒谎。后来刘峰飘到北京，在侄子的公司打工，小曼也来到了北京。他来北京的缘由是他亲父亲的堂弟从美国回来半身不遂，非要老死在北京，因为北京是他读大学迷上京剧的地方。小曼当过几年护士，堂叔的女儿为此相中小曼来看护老头。在80年代末修建的高层宿舍楼里买下一套便宜房，付小曼一月1000美金，一直到老头5年前去世。 唐叔的女儿免费让小曼继续住在那套房子里，算他对小曼的谢恩。我说，你们俩都是单身，为什么不合在一块儿过呢？小曼摇摇头，笑了笑。你不愿意？小曼又摇了摇头。那就是刘峰不愿意。刘峰的心是爱他的，疼他的，怜惜他的，但是身体不爱小曼。正如刘峰的身体爱小慧，心却不爱，这是一回事。一个人一生能够碰到心和身都去死爱的人是太难得了，就像20岁的刘峰碰到20岁的林丁丁。天下可爱的女人多了，可爱的女人还得会唱歌，刘峰爱的是会唱歌的可爱女人。唱歌的女人也多了去了，她们还必须像丁丁那样，圆圆的脑袋，细细的脖子，走路微张着两只小手，摔倒随时好称呼似的。这都有了，她还必须常常胃气痛，抱怨的跟个孩子一模一样，喏，这只胃胀得像只球。可也许所有让刘峰死爱的都是假象的林丁丁。小曼说，我们就是好朋友，亲密归亲密。我到海南去看他，刘峰当时有一个女朋友，很年轻，重庆郊区人。刘峰不爱他，他们就是作伴儿。小曼告诉我，刘峰后来跟他来往紧密，是被他侄子逼的。侄子老给刘峰说媳妇，尽说和些年纪不大的打工女。有一次竟然收了个30岁的哑巴。刘峰终于求小曼帮忙，两个人合作一餐饭，请侄子一家的客。侄子一家来到这个两居室，心就死了，也满意了，再也不给刘峰说媳妇。不过经常提出要到叔叔婶婶家报错一顿。此后常常就是侄子带酒和卤菜烧腊，小曼和刘峰做热炒和烧炖，冲一回天伦之乐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 广播过大， 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播报路况信息， 路况信息 很简单，嘚嘚嘚，那个小音乐一来， 哎， 然后听众朋友您好，下面插播路况信息，多简单的事儿，走神了，一走神就变味了。我是当时这么报的，嘚嘚嘚，听众朋友您好，下面插播路标。 你说这是一信息 事，这司机都快疯了， 改成体力活了。 是啊，哪儿插播路标去？ 2月12号下午3点到7点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《欢乐上演》，9个专业广播并机直播，北京电台陪您欢欢喜喜过大年。